一切苦受行空故，一切法作幻化五音，无合无散，法同法性，直言空故。咁啊，从前嘅经文就系明呢个真空啊，即系众生本性空故。咁啊，呢一段经文就系明法空，就系啦，五音之法本体空故。第一切苦受行空者，咁啊苦咧就系有三种苦，所谓苦苦。坏苦以共行苦，受呢亦有三种受，为苦受、乐受同埋舍受。咁啊，苦受就属于呢个苦，点解？我哋呢个人嘅身体已经在呢个心理上系有贪、嗔、痴、烦恼，同埋呢个肉体上有生、老、病死种种的痛苦了。现在再加上这个外边不如意的境界，或者是求不得啊，或者是怨恨会等种种的痛苦来的逼迫呢，就名为这个苦中之苦。那么如果乐受呢就是坏苦啊。那么人生在世几十年，当然啦，唔会话永远都咁顺境嘅。咁啊，即使你一生人有福报啊，时时刻刻都系顺境，生活咧过得好惬意，名利啊系一帆个风顺。但系一般嚟讲咧，乐就唔会长住久住啊，有时是会落极的生悲种种的逆境之来。那么这种呢名为这个落咒乃是坏苦。那么舍受就行苦啊，即使是苦乐的相舍了，但是我们这个行音啊，生生灭灭，念念牵流，我们这个心里面呢有呢个牵留不住个烦恼，就名为叫做行苦。咁啊，现在呢个行者啊，以波耶嘅政治观，呢个苦性系空，呢个乐性亦系空，一切苦受啊，乃至呢个行音啊，亦都空。咁就叫做一切苦受行空故。佢一系化作化呢，就系、是、五音之化，由五音之化嚟到集合和合啊，然后因缘生故有我哋呢个色身，所以叫做一系化集。咁乜嘢叫做幻化五音呢？幻化者就系五音之化。有名是无实啊，全无实体，名为叫做幻化，就是讲五音之化。既然是幻幻化化啦，所以本体清净，就本系如来藏妙真如，咁你叫做幻化五音。无合就无散咧，因为五音之化缘尽则灭。五音法和合之时，一切发生啦。但系五音之法啦，缘尽啦，就会坏灭啦。所以佢就冇咗呢个合，佢就无合。无散咧，就系五音之法呢个因缘聚会之时，有一切发生啦。所以话无散啊。咁呢个无合无散咧，总言之讲一句啊。五音之法和合之事，有我哋呢个色身，咁样咧就因缘生化啦，集在一起，咁啊叫做无散啦。等到我哋日后个人死啦，或者五音之法完尽啦，咁啊叫做无合啦。 個化堂化性啊，咁啊，因為五陰之化生生滅滅係因緣和合，既有因緣和合啊，亦都有壞滅，所以話五陰之佢呢個相，五陰之化嘅本體咧就係、是、清淨直滅，所以話化啦，五陰之化同於呢個化性嘅本體。咁你叫做花同花性，直言通故啊！我哋点解称佢为花同花性呢？因为五阴之化啦，佢呢个相系无量，五阴之化呢个本性咧系直言本来空故。花境界空，空无相不转，不颠倒，不循幻化。咁呢几句经文咧，就系、是、明呢个境空。点样个化境界空咧？化就系五阴之化。咁啊，上来已经讲呢个化空，就系、是、明呢个五阴之化本身空啦，本体空啦。家下话明境空咧，就系、是、话五阴之化本来系空。咁啊，依五阴之化和合而有呢个种种嘅境界啊，亦都系空啦、啊，所以唔明白啦，叫做花境界空，空无相，咁啊一切法既然系空，一切法系从五阴之法和合，咁啊五阴和合嘅法空啊，五阴嘅法亦系空啦、啊。所以五阴之法本体空故，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称为叫做空无相故，不转者，咁啊有呢个五阴之法和合啊，有我哋啲身体啦，咁啊有呢个动转啦，啊流转生死，咁啊如果呢个五阴之法本体空寂。这个生灭的身体之中，就明白这个五阴之法本来空了。五阴之法本空，那么由五阴之法和合这个色身呢，本体亦是空故，因为空故就不会有这个流转，所以它就不动转了，不颠倒。一般的人呢，在这个五阴之法里面计佢为常见，或者咧系断见，或者执呢个五阴和合呢个色身啊，有我见，有人见。现在以呢个波野证照了五阴诸法本空故，则无我啦。无我啊，亦都系无人，冇人亦都冇呢个众数和合，多数嘅众生。既无众生啊，边是有人执着系常，边是有人执着系断啊？呢、这个种种颠倒嘅分别啊，都冇咗啦。所以佢就不颠倒嘅，个不信幻化，就系话咧唔随顺呢、这个五阴和合幻化境界而生执着，了知呢个五阴咧，乃系本来。清净自性，咁无三宝就无圣人，六道如虚空故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凡性空，唔单六道凡夫本体空啊，即使系三宝圣人，亦都系本体空。佢话无三宝者，三宝就系佛、法、僧三宝。是为九界圣一切众生所依止所归名，所以三宝的最尊最贵啊，称为叫做宝。家下话无者呢，就是赞扬这个自性三宝。我哋迷之时，所以有这个住持三宝啊，泥挑木造个佛像。有佛所说这个文字的经教，亦有呢出家者去弘扬佛法，住持三宝。 咁如果在呢个本性里边嚟讲啊，波野实相之中无上清净所讲嘅咧，乃系自性三宝。我哋呢个自心里边啊，系具足觉悟，具足系清净，乃系呢个自性三宝具足。所以话无三宝咧，就冇咗啊！呢、这个外表嘅三宝，乃系咧自性嘅三宝。自性三宝系一心清净，本体空故，所以叫做无三宝。咁无圣人啦，咁啊有圣人就有呢个圣人嘅见解。圣人咧就系、是、能教化众生。咁无六道咧，六道就是轮转于人天阿修罗或者地狱鬼畜生的六道。那么一切众生本有佛性，本来就是佛，哪是有六道法可得呢？所以说无三宝之法亦无能教化这个圣人，当然亦无所化这个六道众生。为什么呢？他于虚空故，虚空就是清清净净，既然明知为空，所以无一法可得。就譬如修呢波耶波罗蜜嘅妙法门，以波耶嘅妙智观自本体空故，所以若凡的若圣啊，六道或者圣人能教化，要用所教化的本体清净啊，如同虚空一样。波耶无知无见，就不行不缘不因不受，不得一切照相，故行道相，施行道相，如虚空故。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明呢个自空。咁啊，所以我哋呢一本经咧，《人王附个波耶经》咧，总之你啊前前后后啊，一本经里边咧所讲嘅，都是破我哋嘅执着。呢、这个执着咧，有人就有我啊，有能教化就有所教化，有众生就有成法，有真就有作。咁啊，完全咧都系一种境界上嚟。咁啊，但系如果以呢个波耶政治嚟咧，所谓人啦、啊、我啦、啊、是啦、啊、非啦、啊、真啦、啊、俗啦、啊、空啦、啊、有啦、啊、凡夫啦、啊、圣人啦、啊、菩萨佛啦、啊，都不过完全啦、啊、系对待法，在呢个迷慧中嚟讲嘅。咁啊，如果在呢个觉悟呢一方面嚟讲咧，悟得自性本空清净实相，都无有诸法可得，既无诸法可得。就即是说没有了这个执着了，有执着就有绑有缚，好像被人绑住不得自由。如果没有执着呢，就等于发生清净都来去自由了。我们怎样才能够达到没有种种的执着呢？那就不离这个波耶智慧了。所以波耶功德呢是不可思议啊。咁啊，呢段文既然系明自空，即系话我哋上文已经明白众生空、五阴诸法空、境界空、凡性空，点解会空呢？全由呢个波耶嘅智慧去观察，佢先至系空啊。咁啊，如果有一个人，他執實啊，執著這個能空這個智慧為實有的啦，那麼亦是一種病來的，名為他的智慧之障。所以你處得再進一步解釋智慧亦都空，他說波耶就無知無見啦。所謂波耶者，就是這個觀照波耶的智慧。这个波耶的智慧呢，为什么称它为无知无见呢？因为波耶智慧 乃是真知甚无知啊，真见甚无见，正在照了万法之时，都不被这个万法所转，了达万法本性空故，就连这个能空这个多野智慧呢，亦都不可得，亦都是空。所以说不行就不然啊，不行者就是讲这个观智不行，不然者呢就是外境不立，即是能圆能照能了这个智慧呢不可得故啊。我们所了所照所行这些境界种种诸法呢，亦复是疑幻。所以能圆所圆，能观所观啊，都是清净寂灭，不因就不受者，咁啊无因可依，所以名为叫做不因啊。无法可受呢，就叫做不受。咁啊，在呢个圆七法师《人王富个波耶经所抄里边讲啦，佢话所谓知见行缘因受都各有其意思的，凡是推求就名为叫做见，能够力境的就名为叫做行，能够比度的比较的就名为叫做知，能够考虑的思虑的就名为叫做缘，能够招到果报的就名为因，能够领纳这个苦乐的就名为叫做受。咁啊，所谓明，以共咧相或者行缘因果一切之一切，色界都系体性本空，所以话不得一切照相，即系话解释我哋显一切相嘅理由。相问既然话无知亦无见亦不言亦不行亦不因亦不受，虽然这个六种境界啊是不可得，但是并不是话无心啊，乃是显出既无这个六种境界啊，我哋这个自心就是清净，清净的自心就即是实相般若一真法界，既无能所就亦无彼此啊，所以说能照这个智慧相，以及所照这个境界相啊，若智若境都不得啊，所以称为叫做不得一切照相。行道相故，就是一切菩萨十方诸佛皆依这个十四忍受因正果而为行道之相。他说施行道相都如虚空故，第一句施行道相就是接上行道相者，为什么他们如虚空呢？虽然一切诸佛菩萨以十四忍的修行为之修因正果，但你个修之时以那个波野观空故啊，那是清净如修，所谓修即是系无修，佢将来圆满菩提正到无上大波涅槃之时所证的亦是清净如正，正自己的本有，非从外得，所以说正亦无正啊，既无能修亦无所正啊，就好似乜呢？好似呢个虚空本性清明，佢法相如是，何可有心得？无心得呢？同埋呢一段经文啊，就是说经上边所有众生一切五阴之法 一切外邊的境界若性若凡都若智若空，色界的既然是空寂，無有這個生法境性凡智，無有一切種種的法相。為什麼呢？因為法相雖然是無量，法性的本體是空寂。咁啊，法性本体既然空寂啊，你讲佢有心得，固然系不可以啊，因为佢离有相故。但你亦不能讲个无心得咯，因为离无相故。说有心得，说无心得，都系多余。自性清净里边咧，不落于有，不落于无啊。是以般若功德不可众生中行而行，不可五音法中行而行，不可境中行而行，不可解中行而行。咁啊，呢几句经文咧，就系明般若嘅妙理啊，能够离言离相，就系解释啦般若真空嘅功德。由于以般若智慧观一切众生本性空故，所以不可以众生中行而行啊。由于五音诸法本体空故啊，所以就不可以依呢个五音法中行而行。由于五音和合一切的外境啊，本性空故，所以不可以於境中行而行啊。不但是身空、法空、境空啊，就算能空呢个智慧，亦复系空啊。所以就不可以解中行而行。咁啊，说明咧人法境智都虚空，就名为真正般若，名为叫做中道实相，就是故般若不可思议啊！如一切诸菩萨于中行故，亦不可思议；一切诸如来于幻化无住法中，亦不可思议。咁啊，既然咧，所谓人法境智得虚空，以表呢个般若嘅功德，咁啊点样功德化呢？所以解释佢话是故般若不可思议啊，以是之故，我哋明白呢个十四般若，亦都可以讲说为十四忍啊，功德无量啊，功德咧系不可思议，所谓离言绝相啊。本体清净法已的如是，便是有呢个人啊、我啊、境界啊，一切嘅法相可得咧。所以话般若系不可思议，而一切诸菩萨于中行亦不可思议啊。咁啊，一切菩萨咧就包括呢个三贤慧中嘅十住、十行、十回向。以共呢十地的圣位啊，由于一切贤位菩萨，以共圣位菩萨，不依这个生法境界而行，乃是依此这个十四忍而行，以般若的妙智观众生，观一切法，观一切境界，乃至连能观这个智慧，虚不可得啊。所以话一切菩萨咧，依呢个十四忍中而行，其功德咧就系不可思议。佢一切诸如来于幻化无住法中化，亦不可思议。就系包括十方一切诸佛啊，亦都可以讲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诸佛亦复一样修此十四忍嘅法门。所以话一切如来。依此忍中，于呢个十四忍之中，无化而化，化而无化， 所以叫做化中化。咁啊，化中化啦，呢三個字啊，我就可以講話相連呢個幻化同埋呢個無住呢四個字。如果我哋話無化而化，咁啊，本來無能化所化啦。你以慈悲心度眾生故，所以叫做無化而化。呢種呢就是幻化法中嚟到去化度，即是呢虽然是无生可度啊，但是菩萨诸佛有慈悲故，亦都终日呢响呢个尘世之间度呢个有缘众生。咁如果话化而无化呢，虽然教化众生，但是本体空故无能化所化。咁就叫佢做無住法中法，等於話即是終日咧度眾生之時，你冇呢個眾生之相啊，因此咧無化而化，就係以慈悲度眾生，化而無化就歸於中道實相，本體清淨，不管佢係無化而化。或者是化而無化，其實呢亦是一個對待法。波野絕代真空裏面呢就無能化，無所化可得，點呢個十四忍功德呢是不可思議。咁話善男子，此功德狀啊，假使無量恆河沙第十三灌頂開示，說是功德八千億份莊的魚王所說，魚海一啲。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就係讚歎啊，呢個波野功德係不可思議。咁啊，既然上文講咧，一切菩薩乃至一切諸如來，都係依呢個十四忍功德咧嚟到個修行，因此呢次就特別就舉出啦。来一个比较，证明这个波野功德呢是不可思议，所以诸菩萨啦，十方诸佛都皆依此波野而修行。佢话善男子，此功德状啊，就是话这个十四忍的功德状，假使有无量恒河沙咁多个第十三灌顶开示。第十三灌頂開始呢，即是十地中第十個法雲地。咁十四忍中呢，第十四忍就是佛地啦，第十三忍呢就是法雲地。十地高最十地中最高之一地，再進就成佛啦。所以在十四忍中呢，法雲地就位列第十三。因為到了法雲地的地位啊，佛就為他灌頂受記，不久呢斷了最後一份生相無名而成佛道，所以法雲地呢就叫做灌頂菩薩了，菩薩者的個開示。他說說是功德，如果有無量恆河沙那麼多個法雲地菩薩了，說多嘢的功德百千億分鐘，他如我所說都如海一滴啊。咁啊，以上咧波之力王以計狀嚟到讚歎呢個十四忍嘅功德，已經咧係説呢個波野功德係不可思議。不過啊，佢所講嘅咧好少啫噃，係如同呢個大海一滴。咁啊，既然波斯匿王说了这么多个波耶的理论，说得这么多了，这么好了，这么不可思议了，也不过是如海一滴啊，何况无量恒河沙这么多个十三灌顶开示，即是法云地菩萨说这个波耶功德如同大海这么多呢，当知这个波耶功德呢就更加不可思议。咁以此这个较量的功德呢，希望我们听过这个波耶的人，人人都要修行这个波耶的道理了。 咁我今略说运而功德，有大利益一切众生，亦为过去来今无量诸佛之所出可三言十正的赞叹无量事业光旺，运而功德。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赞叹说明波野嘅利益。佢话我今略说运功德，有大利益一切众生者，呢三句经文就系释迦牟尼佛自己讲啊。佢话我释迦如来略略地啦，讲下呢个波斯匿王曾经所说嘅呢个小份嘅波野啊。他的功德呢都不可置疑，一切众生依此波野修行就得到大大的利益，他亦为过去来今和无量诸来之所述可者，就是说这个波野功德不可思议啊！不单我释迦牟尼佛自己呢是这样赞叹认可，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啊，三世诸佛呢亦都是同样啊赞叹认可波野功德不可思议。个三言十圣啊赞叹无量者，亦都是咧唔单释迦如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是赞叹波野功德，即使三言为十住十行十回向，以共十地的圣位啊，亦都是这样咧赞叹呢个波野波罗蜜的无量功德，事业光旺，份而功德者，就是话波斯匿王佢所说呢个小份波野功德的道理啊，你唔好睇佢系小啊，其实呢波斯匿王所说这个波野功德啊，如同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所说的一样，都是功德无量，虽然所说是不多如大海一滴，但海里面的海水那些咸水啊，虽然只是一滴，但尝下它的味道呢，就等于呢尝尽一切大海的味道，因为大海一滴水，这一滴水呢是从这个大海的树拿来，就这一滴水里面呢就已经具足了整个大海的味道。咁如果我们的人虽然是尝一尝啊大海便一滴水的咸味的味道，亦都等于的尝尽啊整个大海的味道一样。咁我们受持波野的人亦复持啊，虽然波斯匿王他所说的波野功德呢不过是小部分啊，但是如果我们依之修行啊，等到开悟的阵时呢，他所尝到这个波野的味道呢，就乃是整个波野妙法的味道一样，我们尝到少少波野的功德啊，就等于呢尝到呢全部波野的功德一样，所以话事业光旺，份而功德啊，咁啊就系证明啦，呢个波野的的确确咧系无上甚深妙法。个善男子自十四法门、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乘、一切诸佛之所收集，未来诸佛都亦复如是，是一切诸佛菩萨不留此门。得萨婆耶者都无有是处，何以故？一切佛及菩萨无二路故。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必成呢个十四忍嘅功德，直此呢劝呢个后学啊，应该就依呢个波野呢个十四忍嘅功德呢个修行。佢话善男子就包括善女人。是十四法门，即是十四忍的功德，三世一切的众生，一切的三明星人，乃至一切的诸佛啊，之所收集，同说的同集， 乃至未来之佛呢都亦复一样。他若一切诸佛菩萨就不由此门得萨婆耶经都无有是处啊。咁呢一段经文呢就解释上文啊，所谓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乘一切诸佛啊都是同说波耶同修波耶的所以。点解呢就是说一切诸佛菩萨修因正果都不离十四忍功德啊。所以说如果不由此十四忍功德去修行而成这个萨婆耶无上佛果呢是无有是处啊，冇可能，这个道理根本是不通。就等于说呢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乘圣人一切诸佛啊之所以能够成佛者完全都是收集这个十四忍的功德。他说何以故？为什么呢？他一切诸佛及菩萨啊无二路故。无二路呢即是没有第二条路。我们明白的去讲呢就是说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乘一切诸佛啊没有第二条路可行。一定呢是依这个十四忍功德呢去修因正果。十四忍前的三种所谓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么三种啦，再加上十地啦，那么成为十三啦，都是属于啦这个因为中去修行。到到第十四忍呢就成为叫做无上菩提妙觉佛果啦。咁所以一切三世众生一切菩萨啦一切三世诸佛皆依此十四忍的法门依此十四忍的波耶从因至果。咁既然十方一切众生一切三乘圣人一切诸佛都皆依此十四忍法门修因正果啦。咁我哋自己问一问自己，我哋系乜嘢嘅身份？我哋系乜嘢嘅人？我哋嘅智慧嘅善根啊，是否比得上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乘菩萨、一切诸佛咧？咁既然佢哋都尚且要照呢个十四忍嘅波耶法门去修啦，我哋就更加应该。自己生个惭愧心，好好地咧依此十四忍波耶修因正果，而成无上菩提。点解呢？除此之外都冇其他嘅特别法门。佢话自古一切诸善男子，若有人问诸忍法门，信忍、止忍、坚忍、善觉忍、离达忍、名慧忍、缘慧忍、性慧忍、发愿忍、远达忍等觉忍，慧光忍、灌顶忍、圆觉忍，即是人超过八劫千劫无量恒河沙，生生苦难入此法门，现身得报。咁啊，呢一段咁长嘅经文啊，就系叹劝修，就系赞叹啊十四忍。的利益的好处，即是说十四忍从因至果，一切众生菩萨诸佛依此修学啦，咁啊有咁大的利益啊，咁啊点解我哋仲唔跟住去修啊？所以此处个经文呢，就是赞叹十四忍的功德法门。就劝我哋呢个末世嗰啲苦恼众生咧，就去咧依此法门修，咁啊就恐怕我哋咧忘记啊，因为十四忍法门上边就已经啊讲咗好多次噶啦，就恐怕我哋忘记啊，所以佛嗰种嘅慈悲咧就真系不可思议，因此呢个在先咧就再重复啊。把这个十四忍这个名字呢略略地介绍列出来，然后最后先的结束呢赞叹经的功德呢而劝我们的修行。我说事故一切诸善男子， 事故就丞相起下之词，丞相既然三世一切诸佛众生菩萨都依此十四忍修行啦，咁我哋都应该照样啦。我话是个善男子，包括善女啦。咁啊，此十四忍个波野法门，既是一切众生大心人，一切诸佛之所修啦，除此得更无二路啊！咁啊，因此咧，佛啊，再次咧劝告我哋要依此十四忍法门修。我话善男子，若有人啊问诸忍法门者，问呢个十四忍法门，咁乜嘢叫做十四忍法门呢？我话信忍，即系十种性嘅十智慧；止忍就系正种性嘅十行为；坚忍就系道种性嘅十回向为；善觉忍啊，就系第一地嘅欢喜地。因为他能够善觉中道的妙理破无明，那么生大欢喜，就故名欢喜地。离达忍就是自离垢地，离这个破戒的烦恼垢，持戒清净，心达般若实相。明慧忍就是第三地，叫做发光地。由于第二地持戒清净啊，得到一心三世现前显宗道理，现在再进一步，他智慧的心光再显发，了达人法的皆空，真俗圆融，所以名为就是名为地。言为忍呢，即使是言发明智慧的心光之后啊，咁啊，佢啲智慧心光渐渐再增明，再显化，如同嗰啲火咧能烧毁一切一样。咁就叫做言为忍，性为忍咧就系第五难性地啊。话佢呢个智慧功德殊胜，能够如照一心三观啊，非以下各地嘅功德所能及，所以称为叫做难性地。叫做性为忍，法言忍呢就是第六现前地啊，佢断烦恼之故，无名习气断，佢悟到即真而足，即足而真啊，真足而用，空有不二，唯一中道妙理。咁啊，远达地呢就叫做第七呢远行地啦。咁啊，呢一地个菩萨呢属于这个有功用道呢，达到这个边际，由此地再上呢就属于无功用道啊，任运破无明，任运正法身，所以第七远行地呢就属于菩萨位中有功用道的边际，去开始修这个无相观啊，以此无相观照于这个中道实相，不生不灭的无生忍。等观忍呢就即是第八不动地了，属于无功用道，他虽然遍修万行，得到真无生忍，不为诸境所动啊，对于所证这个中道妙理清净直灭啊，直言不动，所以名为叫做等观忍，就是不动地。慧光忍呢就是第九善慧地啊，此地菩萨慧光普照，虽然大用凡轻，化度无量众生啊，但是常在空寂行，即是无功用道，再进一步动静都一如。观忍就是第十法云地啊，咁啊第十法云地菩萨用金光智慧，以无间道庄一转而入解脱位，破尽无明，直灭现前而成佛道，所以第十法云地呢称佢为叫做灌顶菩萨，因为不久呢要受佛迹，不久呢成无上菩提佛果。咁啊圆觉忍呢就即是妙觉佛果菩提，创云地再进一步破无明， 正法身，破盡呢個和合色相，破盡呢個殺相俗心相，不主生死，亦不主涅槃，能夠窮盡中道實相一心的本源，能夠究盡諸法實相的本體，能夠安住第一二諦，清淨寂滅，如同《靈嚴經》所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成為他們圓覺人。以上呢就是將這個四人的名字的功德呢再來一次略略解釋。下面呢就顯出了修十四人功德的好處，告說世人超過百劫千劫無論行何生生苦難者，這句經文呢就是讚歎十四人的功能，依之而修呢可以離苦難。若有善男子聞此十四人波野功德法門，依之而修呢就能夠超過百千劫無量恆河沙生生世世的苦難，就明白叫做離苦益。文明尚且如此何況依呢個十四人波若去修行呢？所以話入此法門現身得報者，就話如果有人修此十四人波若法門啊，唔使話等到來生得到呢個果報啊，就係現身啦，以呢個波若智慧故貫遍一切諸法本體空寂啊，不起呢個我人眾生受者或者種種境界嘅執着，解脱呢種就名為咧叫做得到快樂嘅利益。總言之講句啊，此十四人功德不可思議，若聽地若聞若依之受持，皆可以離苦啦，得到解脱嘅快樂。我話時之眾中十同名虛空藏海菩薩歡喜發樂，各個散花於虛空中變成無量花台，上有無量大藏樹十四正行十八凡六獄於天，亦散寶花各作虛空台上樹十四正行，受持讀誦解其理義，無量諸鬼神現身修行波野波羅蜜。這一段呢就是解釋文法利益，然後呢他們散花來供養三寶。